好，咁啊呢个礼拜咧，有人啊偷，系咪叫抢集上咧？优先场啊， 嗰、 那个优 先 场 都 夸张 喎，但系 百几场啊， 系啊，百几都有啊。如果你而家数榜嚟计咧，即系都好多。咁就係講啲。 如果而家數榜嚟計咧，佢係排緊第二㗎。 第二位啊，係 冇錯， 一百八十幾場。咁雖然優先係正式禮拜四先上嘅，不過就我哋都啱啱因為六日一三日假咁啊，睇曬 啦。 假期啦，係啦，而且 都我哋亦都做過 special 錄咗先。 冇錯。 咁就係無雙啊，莊文強導演啊，啊可以話繼《竊聽風雲》之後就又一。即叫商業味重啲嘅作，係啊， 係啦。 要提一提先，我哋提一提先，我哋應該會劇透㗎，大家小心啲。 係啦， 冇錯。 啊，係啦，因為呢套一係唔講，一講就一定透啦。 係，冇錯。 係啊，好難透地講。好。係。咁啊， 我盡量都唔講個故事啦。我哋 係啦，我跳過啦。 覺得套戲好唔好先？ 直接嚟料啊！係。咁啊，直接嚟料，我啊先啊，我大讚啦，我又覺得好緊嘅啊，好感動啦。咁同埋我都好少有地就優先場就已經睇咗兩次啦。咁就因為我就覺得真係要分咗就一次就唔知咩事，咁啊真係認真睇啦。咁睇完啦，知道咩事啦。咁第二次喺知道佢咩事嘅情況底下，就主要留意翻郭富城條線。就我就今晚就咁樣睇法嘅，係啊。咁 我 睇完 細位啊，其 實係。係啦，我留意翻細位，佢真係包得幾靚嘅，其實即係有啲位係有曬伏線嘅，其實。 係。 筆我真係會依刻我都揾唔到大筆，咁但係就已經講咗係有筆嘅。咁、 嗯、 咁所以我都要可能功力未夠啦，咁啊都要聽翻大家再講下。咁。正就正在，其實都依度劇透穿啦。其實好多人都話似廢級啦。其實如果講更似，佢係似非常連二版嘅。 冇錯，我都覺得係。 即係如果講個題材同埋佢，因為廢級就直頭係冇噶嘛，幻想噶嘛，即係 咁 話。咁但係非常連二版就同而家套戲嘅郭富城一樣，佢係為脱罪而製造一個角色咁樣。係係啦，咁所以依一刻。即係呢，如果睇呢方面，佢係直頭係更加。 即係你睇經過你睇完兩次之後，你好肯定郭富城唔係精神分裂嘅。 唔係，係啦，我都相信導演唔係想拍呢樣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而我覺得冇咗個結局，或者 even 最後係郭富城同周潤發身份對調，甚至乎你話咩孖生細佬啊嗰啲，咁都係一般港產片啫。咁加咗呢個結局，我覺得通嘅。喺我第二次睇，我覺得 結局係真係最後嗰個結局，一定係解話扭橋嗰個結局咧？ 咪最後真正結局，咪我覺得佢其實唔係解話喎，佢一早試咗落嚟，其實周潤發個角色真係虛構嘅，係可以虛構嘅。咁當然你話最盡係咪郭富城，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宅男，呢下就最後先穿啦。 係啊， 咁佢係咪一個叫痴漢啦？咁黐唔黐好睇咩嘅啫？我覺得佢其實玩緊郭富城一直想做到周潤發咁樣嘅角色咯。咁所以佢同警察講數珠嗰個係佢嘅想做嘅角色， 係啊係啊， 自己其實只係一個三代做偽抄嘅有樣樣嘢都唔敢臨門會甩碌嘅一個宅男嚟度，係係啦，咁或者叫痴漢啦，失敗者啦，應該咁講。咁我會係咁理解咯。咁我真係唔完全唔覺佢係為樓而樓，因為套戲真係叫無雙嘛。咁我都係包得靚嘅。就有啲人都話哇，就唔中意個結局，就似好似玩觀眾。咁不過如果你有睇《非常嫌疑犯》，或者叫近啲啦，我之前大賺嗰套《死無對證》，即係嗰套咩《Invisible Game》， 做到而家都做到緊嗰套啊！ 係啊，仲做緊而家。咁其實都係咁嘅，即係佢係講緊好似《羅生門》咁，即係講嗰個版本，或者演出嚟俾觀眾睇到個版本並唔係真相。咁真相就係最後穿有另一個版本。咁如果呢個咁嘅主旨，咁其實或者應該好多外國戲都有玩， 係啊，英雄都有玩過啦，張藝 謀係啦，即係都唔係，即係唔係新嘢。咁係 啊， 咁又睇你即係取向係點？ 點扭啊？同 佢玩得靚就因為佢真係個主題其實係講緊偽抄，主題講緊真與假。係 冇錯。 而假嘅做到極致係咪就係真？咁而呢個佢個對口其實仲有對咗就係張靜初同埋嗰個女仔我唔知叫咩名， 周 冠廷解釋俾啦。佢嗰個係咪國內演員嚟？ 係啊，國內演員 馮文娟啊，叫做泰國妹係咪？ 係啊，即係泰國嗰個偽抄人啦。點叫佢咧？ 偽抄專家嗰個 係睇個叫咩秋咩阿秀清啊，係啊，咁佢亦都係有第二層玩，就玩呢、這個即係邊個係真命天女咧？應該話喺郭富城心目中，咁、而最後點解會自殺？咁其實原來個原委都係就係、是、啦，即係佢看清真相，郭富城始終都當佢替身咁樣，你當係咁，咁所以都係玩緊個真與假嘅博弈嘅。咁我覺得咁樣穿法又幾回應到主題咯。咁我覺得拍得幾靚，而又幾滿意。咁就係咁啦，係啦，呢、這個就係、是。 系 咁咁明啊，明你都中意噶嘛？ 系我中意。 咁你又讲下你点解中意啊？ 嗱，首先就系、是、都系个出人意表嘅结局啦。我估唔到佢咁样扭啊。同埋我中意佢就系、是、向以前嗰啲港片啊，我中意睇以前旧港片，大家都应该知噶啦。咁就嗰啲英雄片啊，嗰啲动作片啊，嗰种嘅致敬啊，即系又同黄金兄弟嗰种唔同啦。咁样呢一种动作片系啦。 呢種浪漫化，亦都有適當誇張嘅。 係啦，同埋佢主題比較嚴肅嘅，但係就亦都有一種浪漫喺度嘅。係啦，係啦，就係啲人正經嘅同埋錯嘅，係啦嗰樣嘢。 即係拍得型嘅，撚嘅，撚嘢嘅。 冇錯，就係呢啲嘢啦。 喂，講下致敬嗰啲咩啊？嗱，我睇到就肯定有英雄本色啦，唔使講啦。 係唔使講啊？ 但係我入邊我其實見到槍火喎，因為最後四個企位。喺香港酒店最後打阿張敬初嗰下，好明顯係向賭場致敬嘅。呢個我第二次翻睇，我話特別揾就揾到呢、這個。 係係。 咁另外有人話有《夕陽之歌》喎，即係英雄本色。 我知喺邊度？阿周潤發揸兩支長槍嗰度。 係。 即係揸住兩支 AK。 周潤發好多戲都揸過兩支長槍嘅喎。 喺度 轉 下轉下嗰度。 歌嘅純音樂襯底嘅話 ，OK， 即係有呢個網民發掘嘅，係啦，我都係跟佢啫。 係。 咁而入邊個演繹就似萬子良喎。 我講嘅呢個我真 係。係你講咁樣，所以你講。 我講過嘅，一陣先講呢樣嘢就係啦，你繼續數數呢啲啊。 數做咩？你問我。其實去泰國嗰場就叫做浮片咯，即係佢即係致敬翻當年高飛啊，一紮會 即係咩羅，佢講阿張文強話咩羅富樂啊，大島由加里加里菜鳳啊嗰啲啊， 即係一定係因為佢係主打係賣浮，即係雖然當時都係純港產投資啦，但係因為有浮，咁啊東南亞一定有呢啲元素，就總之一定係打毒票， 打毒票去泰國拍。跟住之後就由頭打到落尾，嗰啲亂咁爆嘅周圍， 同埋係好重火力嘅，即係話嗰陣時嘅已經會有迫擊炮對呢啲機關槍， 係 回轉式機關炮同埋有直升機嘅。 即係嗰陣時呢啲地方揾拍呢啲嘢係特別平啊嘛，啲炸藥啊嗰啲嘢咧， 同埋好多人嗰時真噶嘛，去到嗰邊成支火箭炮真係射埋去噶嘛，就爆噶嘛。 阿吳宇森都拍過啲咁樣嘅戲嘅，係英雄。本色之前有一套叫做《英雄無淚》嘅，又係咁樣噶，主角就係高雄同埋大反派就林正英咯，係啦、 哦，林正英就大反派， 冇錯嘅，係啦，咁就另外嗱你講致敬位嘅時候，嗰場動作場面有一度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警察故事，我覺得有一度噶， 哦， 係啊，即係第一場木屋嗰度咧，佢呢度唔係木屋啦，咁就佢用架吉普車喺度。衝埋去喺度撞散曬嗰度嗰啲屋嗰度啊！其實我啲分鏡啊，同埋啲構圖，我都有啲似警察故事第一集嘅。 明白。 係啦係啦，同埋我又繼續講翻我中意佢啲乜嘢先啦。咁就第一開頭嗰段有啲人就覺得佢想佢快啲入獄啊，但係我又唔同啦。我覺得嗰度咧佢慢得嚟咧，有種氣味，有種逼力出嚟啊。跟住之後個令我好快可以了解到啲人物個心理同埋佢哋嘅狀態係點樣啦。不過其實係咪可以快啲咧？又真係嘅，咁就睇下你啱唔啱睇演技嘅人啦。咁就另外佢偽鈔製作過程啊，嗰啲嘢咧滿足到個獵奇心態咯，同埋佢攞咗嗰啲中國嗰啲畫名畫嚟去原來揭表咁樣嚟去劏開可以幾份咧？ 系，嗰啲嘢其实几有趣，几得意嘅。 啊，呢一度我系最中意嗰度。 系啊，猎奇心态嘅。 仔细 系啊， 嗰 系我之前其实我都中意睇呢啲嘢嘅，即系骗术啊嗰啲嘢嘅，系啦，我都之前有睇过，但系呢度我睇电影嗰度第一次见到佢咁样咯。其实 N 年前张家辉有一套电视剧咧，无线嘅都有提过呢啲嘢噶啦，啊。不過就可能冇乜人記得啦，咁樣就我呢套呢度係再睇到多一次，咁樣我諗呢一樣揭表係乜嘢，我諗依家都好多人知道嘅，因為睇完無雙係啦，跟住演員方面每一個都做得精彩嘅，其實就係啦，咁係啊，郭富城佢唔同嘅家心理狀態咧，佢都演繹得到嘅，其實同埋有一度郭富城咧，佢喺度對住塊鏡啊，佢有某幾個表情咧，其實是跟阿發哥是幾對的。是。是啦，所以 我第二次睇咗留意。 是啊，嗰下佢係又露咗少少線出嚟，究竟係乜嘢㗎啦。同埋阿張靜初又係好難演嘅角色，但佢又係做得好到位啦。佢嘅層次唔係兩個，添佢係有三個層次要做出嚟嘅。 純張靜初。受稱扮的張靜初，但都是張靜初演啊。 係啦， 咁 而且張靜初係後期嘅張靜初，唔係假張靜初。三個張靜初，佢都做得到好嘅出嚟嘅。就智叔又一貫地好啦，咁就孫佳君就佢保養真都幾好嘅，我覺得，同埋行出嚟都幾有型有格啊佢。周嘉賢好多人都讚嘅啦，咁就佢嗰、那個咁嘅 look 就幫到佢好多嘅、那個演出，亦都令到多啲人真正欣賞到佢演技。啲人係咪賺到佢好好？我意料中好啦，其實就係同日流大叔嘅黃德斌，因為可能少啲人留意佢啦。其實就我嚇佢喺啲巨星之下，佢都唔會被比下去啦。周嘉怡就係係仲有佢喺嗰個同佢有啲曖昧關係嗰個男警。死嘅時候咧，同佢都有啲兩個心理層次，佢都處理得到嘅，睇到個好唔同嘅變化啦。周嘉怡就嗰兩個嚇，仲有張松之，佢今次又佢演個狠嘅角色咧，佢又唔似招積哥喎，呢下佢好喎。 唔係，但係咁喎，佢喺個船 P 嗰度嗰個樣子好像啊，好似喎。 咪住阿明嗰、那個，你講緊邊個？ 張健升先係 啤 酒嗰個。 哦，即係一路向西個男主角。 係冇錯，係。 明白明白。 咁我講錯咗，繼續。 哦，係。咁跟住張松之佢都係演得都好，但係佢呢套戲反而冇咁出到佢出嚟。但係咧，佢嗰度對住個罐仔喺遠距離嗰度掟螺絲嗰下咧。又真係表現到佢一啲嘢出嚟，梗係令你對佢個角色留下到印象喎。呢下 咗，因為過去通常唔係走型啊嘛，佢可能走一係躁狂啊，一係扮日本仔啊咁樣噶嘛。 係啊。 咁呢個可能型咗。 同埋佢平時做開賊都係做斯文賊嘅張柏佢。黑社會都係著曬西裝嗰啲黑社會，因為佢都唔係啲留曬須啊、揸曬槍啊嗰啲兇悍角色，佢又另一樣嘢啦，係啦，嗰同埋將軍嗰個角色啊，佢揾阿高捷演咧，其實係唔錯嘅。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就如果向啲舊港片咁樣致敬咧，揾翻個平時演慣黑幫人物一啲好 icon 嘅人物咧。你去做呢個角色，反而會更有嗰個致敬嘅味道喺度啦。 同埋泰國啲咯，佢而家過咗台灣。 即係如果你覺得揾阿陳慧敏哥出嚟演就會好啲啦。 係啊，陳慧敏啊，吳毅將啊，甚至乎你揾翻阿迪威啊嗰啲就更加好啦，係咪先？ 揾翻以前嗰啲，即係嗰啲叫咩？唔知密泰，咩大化又八泰嗰啲。 仲有一個就更好，最好其實邊個嘅？阿盧偉光啊。 係。 卢慧光而家睇到，我覺得搞笑多喎。 都佢肥咗又加上， 演啲搞笑戲比較多，係咯。同埋係咯，阿馮文娟咧，即係你就提過嗰個演員咧，其實佢都做得唔錯噶啦。佢今次都 馮文娟係咪即係收正嗰個泰國嗰、那個？係 冇錯，假裝中秋嘅真身。係啦，冇錯。佢其實之前拍過王晶嘅《大上海》嘅，其實我覺得嗰套冇乜表現嘅，其實佢。 我呢套其實你問我，佢都好少 soft 嘅，因為大部分。佢變咗之後都係俾阿春姐都立曬， 係，但係到位佢啲戲，佢出得少大到位咯，留到印象咯，佢係，但係大上海嗰度佢就冇乜印象嘅，個個係， 冇人就我唔知記得佢做 咩。同埋喂，阿北大，你應該都好記得，你真係又唔睇。船 P 啲女好正喎。 哦，即係船上啲。 但係嗰度真係出咗兩嘢就冇咗咯。 未必係啊。 系啦，佢不过呢套片嘅动作唔系太多咯，但系就拍得都精彩嘅，我觉得啦吓，系咯，咁就有一场戏，令我谂起英雄本色啦，就系嗰有几个演员戴住个孖哥墨镜嘅，坐喺架车嗰度，好似有一场戏，我唔记得系咩位啦， 系咪劫完油墨嗰度啊？ 好似系啊，嗰度系咯，嗰度我几中意啊。不过呢啲我又系俾人揿喺制条件反射啦，呢啲就系啦，系啦，双枪发哥好型啊，呢啲唔使讲噶啦，咁就系啊，同埋嗱，阿军装发哥出场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气氛佢系营造个张力系好好嘅，我觉得好紧张嘅嗰个位，但系冇乜嘢影住佢喺度追啊咁样嗰啲嘅啫，系啦，同埋系最后一样要讲嘅就系阿张静初同埋阿成成咧喺酒店嗰度预备搞嘢嗰段戏啊，嗰度系演得非常之好啊，个层次同埋佢哋两个情绪啊、感情关系嘅推进啊，由揽住去到对望，跟住之后打车轮，跟住之后去到开波嘅时候咧，嗰个层次我觉得系几正嘅，嗰度嗰段戏就系啦系啦，我系啦。差唔多我係咁多啦，係啦。 嗰幕我就會睇，即係我第一次睇啊，我完全唔知嘅，即係我係冇睇過《Sherlock》添，我只知話美金燒即係點住食雪卡，但係呢一幕又冇嘅。 係啊係啊，原來係冇。係 啊， 都唔緊要嘅，睇完之後。 係啦，我完全冇嘅情況咧，我係睇到呢度就我發覺佢去咗呢個叫安全屋啊。咁啊，郭富城講話以為佢唔嚟，跟住阿張建初調翻轉答話我唔能夠抗拒佢。咁因為呢句説話理論上應該只可以秀清講啫嘛，其實冇理由係張建初講噶嘛。咁而我開始隱約覺得 有啲 郭富城就有料到啦，即係有個 twist 位喺度啊。咁而郭富城嗰剎那講出跟住佢個性格，其實已經唔係佢一直做俾觀眾睇個性格。 哦， 我喺嗰下開始估，咁但我估都可能係郭富城與周潤發身份對調嘅。 係啊，最重要照鏡嗰 part 最緊要咯，佢就 係啦。咁啊，原來冇嘅，咁就真係要到去穿，即係到，因為佢之後其實已經穿㗎，因為直接已經講下叫做下周潤發啦，即係叫一柴周潤發出場，嗰扎就已經直接講出嚟㗎啦。 你講埋啦 ，OK。 好，咁我喂咁啊， 分系啦， 分分啦，杜芬芬讲， 唔系啊，新年咩？新年你觉得点啊？你啱啱睇完？ 嗱，咁我就真系吓啱啱睇完翻到嚟，即刻讲啊，咁啊，但系即系你话我睇到好多嘢咩？咁又唔算话睇到好多嘅，不过我就其实我觉得啊，讲少自敬位啊，我感觉上咧套戏咧有啲门徒嘅感觉嘅。咁啊，當然 哦，係啊，唔係佢又係去泰國啊，同埋嗰啲犯罪貿易嗰個巨細無遺，話俾你聽 運 作嗰個 業績其實太啊嘛，反變咗做偽鈔， 係 冇錯， 係啊， 冇錯， 係啊， 啊仲要又係好係咪又係張靜初？ 又係張靜初，係 不過呢個就唔同啦嘅， 係啊係啊，又係張靜初係冇錯， 係啊。咁 哦，明白。 咁就係呢度咁，另外有咁嘅諗法啦。咁另外就係佢我覺得呢嗰啲打戲呢就同呢套戲即係郭富城佢一直喺嗰個所謂喺個偽鈔集團佢想幾點樣低調呀咁樣成呢就唔係好夾呀。 嗯。 即係話如果呢佢將嗰兩場打呢就都變咗做暗做嘅，即係唔係真係去開槍打曬咁樣，而係佢去偷或者係去暗殺咁樣咧。咁我覺得咧，其實成件事咧就會順翻啲嘅喺套戲入面。 嗯， 係啊， 係。 咁我最主要睇到呢幾樣嘢咯。 咁到我啦，咁到我啦。咁我都有，我雖然我表明我立場身份啫，我係對呢套戲麻麻嘅啫，我覺得。 O K， 明白。 咁我都有地方要讚嘅，就係、是、頭嗰半拍呢套戲呢，即係直至到佢去泰國報復仇嗰一段之前呢，我係覺得好睇嘅。 我明白。 因為我已經你呢套應該係劇情片嚟嘅，應該係鬥智嘅，應該係一個 drama 嚟嘅。 哦，係。 突然之間走去做咗一批80年代港產片嗰種 亂咁開槍， 嗰種意。 咁我又覺得成套係已經，哇！我已經覺得甩咗啦，已經。 我中意不過。 我你哋講話係致敬啦，咁我又覺得致敬係唔需要咁樣致敬嘅。 咁都啱嘅，係啦。 有劇情就已經致敬咗噶啦，你唔係你唔係拍到足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咁樣致敬噶嘛？其實係。 嗯。 即有時致敬係你俾我感覺到，哦，原來你講緊呢樣嘢就已經夠㗎啦。即你唔使好似阿明講話，警察故事有架車係冇佢衝落嚟，你又照發一次喺度衝落嚟。咁我覺得跳乜啊呢啲？咁同埋我覺得你話演員表現，咁啊發哥梗係一貫嘅好啦。 係。 咁但係係咪最好嘅發哥呢？我又覺得唔係。 我都覺得唔係。 即係頭先話你打邊爐都有講過㗎啦。咁我都講過話係。佢咧係做一個大家觀眾想睇嘅發哥， 冇錯，哇係喎， 佢係 問到一個問題啊， 唔同嘅發哥放曬俾你睇， 係明白，係問一個問題先，講起發哥就喂，你覺唔覺得文阿發哥咧有幾個位其實係致敬緊萬子良咧？ 你講我就留意到啦，你唔講其實阿發哥有時做戲都咁 over 嘅。咁我唔估計唔到佢係唔萬子良嘅嗰個。 即係但嗰啲 situation 其實成日都係俾萬子良演嘅嗰幾個 situation。 你可以咁講。 即係叫佢，你同我搞掂啲嘢，你即刻同我攣嗰啲啊嘛。 係。 係啦係啦係啦。啊，繼續，唔好意思啊，繼續， 唔緊要。咁另外你話郭富城，咁我其實我到呢一刻咧，甚至話不打解釋咗俾我聽咧，我都仲係好疑惑嘅。 哦， 係。究竟嗰個郭富城，阿周潤發啊，只要個周潤發，究竟？由头到尾在郭富城心目之中是什么地位呢？是他幻想出来想做那个人啊，定是一路是他思觉失调创造了那个人出来啊，定是他在监狱那里想着自己怎样脱身而想一条仔出来创造出来这个人物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模糊的，觉得是。 嗯。 嗯。 因为我觉得他到最尾都没有给我答案我。 嗯。他只是拿个平。 我未看到那些细位啦。 哦。 因为有讲到都不明白的。那我不知道啦。咁又或者我咁講啦，佢最尾佢咁樣做一做個扭橋，即係話周潤發根本就係創造出嚟嘅，由頭到尾嗰個畫家嗰個角色，其實就係郭富城自己。 嗯，我嘅理解都係咁。 大一咁佢前半段做戲嗰陣時咧，就應該要有翻啲線索。 嗯， 喺你啲觀眾睇到嗰個穿即係一扭橋嗰下，你會突然之間覺得。 哦，系啦， 系咁， 明白。 我自己睇错咗，我自己都睇漏喎。啊，编剧你真系劲啦，但佢又冇喎，佢又话扭就扭，扭到咧令到你觉得，你讲乜都得噶啦，去到呢一个地步啊。 哦， 变系冇铺排啊，变咗系。 咁其实 我就好中意类比翻佢辉级啦。咁我都特登啊，喺今朝睇多一次辉级啦，已经。 哦，明白。 咁人哋嗰套戲咧，都係講一個創造出嚟嘅角色，唔存在嘅 Brad Pitt 係，但係佢會喺之前係有曬佈局嘅， 嗯， 轉調出嚟話俾你聽 ，Brad Pitt 係幻想出嚟咧，你就會諗翻起嗰個劇情，哇，原來係咁嘅喎，咦，有嘢睇嘅喎，原之前係，即佢有翻睇嘅價值嘅，我可以第二面再睇一次係，呢套戲咧，我就完全俾唔到呢一樣嘢。 哦，咁樣。 我對啲角色嘅性格係好模糊嘅。咁阿智叔嘅性格係乜嘢咧？阿張健星嘅性格係咩咧？佢哋同阿郭富城嘅關係係點咧？係完全冇提過嘅。 或者真實世界嘅嘢，你係完全唔知道。 我唔知邊個係真實世界，我都未必清楚。 哦，係。O K。 係。 咁另外阿周嘉怡的，而且佢係好嬲好嘅。 係。 呢個係百分百肯定㗎啦，已經。 係唔使講。 我諗嚟緊嘅最佳女配角，佢都應該一定有提名㗎啦，已經係。 我都覺得會。 咁但係你話佢同嗰個警察嗰條線咧，其實我覺得唔太重要嘅，其實 係。唔係，但係佢演得好，佢處理呢個位置就 係 係 冇錯冇錯。 重要係兩回事嚟㗎嘛。 啱，其實係。 同埋佢哋見過幾多面咧？連約會都未見過喎，都未試過喎。 咩？其實我 周嘉賢竟然講得出話，我呢一世人淨係等佢一個喂。你信唔信服到我先，大佬呢一段？ 系，明白。喂，不过我 你会唔会去到咁平心先？ 系。 我唔知道你发生咩，即系点一啲，我知点烟呢一个，等于做咗一啲爱嘛，即系好多电影都系咁噶啦。 系，冇错冇错。 但系如果你系食同一支烟咧，我有咁嘅感觉。 嗯。 但系即系四个打火机咧 ，sorry 啦，我呢个唔得啦。 嗯，系。 系啦。 不过 我觉得个剧本真系太弱嘅。 哦，系，明白。 同埋个 ending 咧。无端端引晒班差佬去公海，然后自己再自爆咧， 我啊覺得 係呢個係 同個 ending 冇乜分別嘅真係。 呢個係奇，絕對係奇怪，唔知想點嘅 嚇。整體嚟講，我就50/50啦，呢套戲 係。我明白，係。不過就講一講你正話講話嗰個男警個問題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嘅。不過我唔知道會唔會係不打可能會精彩啲，就係滿足啊合拍片可以喺內地上嘅條件咧，至某一個比例嘅內地演員啊，會唔會係？ 但係我睇多次我就發覺其實表面係講啊郭富城周潤發啦，但其實佢副線其實係。重點其實應該重點係其實阮文同沈清嘅真與假嘛，咁周嘉怡嘅角色其實佢出嚟講嗰下引爆你喺佢有場戲咪出咗嚟，佢兩個講完嘢然後就拉興咗張定初，其實嗰陣時其實係阮文嚟噶嘛，就話睇咩新啫，咁咩替身，咁其實佢有個喺劇本引爆呢一點嘅作用嘅，即係周嘉怡，咁而。周嘉怡所謂嘅真愛就雖然佢哋冇開始，但係佢覺得自己揾啱咯。咁張正初都覺得應該話阮文覺得自己揾啱。咁但係最後點解會自爆？其實佢有個 shot 影翻幫佢哋登實香港酒店，佢哋互射完，跟住然後其實孫佳君其實係一直孫佳君應該真係三代都服侍佢個管家，所以佢一開波指呢反而係張建升同埋張松之就指郭富城，咁而秀清又係指返郭富城啦，咁但係得孫佳君會指返 張松之嘅聲 係啦。 喂，如果呢度咁點解秀清會指郭富城呢？ 嗰度因為佢郭富城指住咩先嘛？ 郭富城咁心啊，點解佢？ 但係因為郭富城指即刻舉手舉槍話咩？自己你揾槍指我，跟住就指嗰邊，咁所以嗰下即係秀清啦，就會指住郭富城。咁但係我估首先都冇諗過會開槍嘅，咁但係真係一輪槍戰啦。咁依家都唔係重點，重點其實佢有啲仔細位咧，其實喺第一個版本，即係郭富城講個版本，孫佳君係中刀。再中槍嘅，佢刀傷嘅，咁嗰下刀傷其實喺真實版本，其實孫乖君知道胡冧咗啲人啦，即係佢亦都見到張松之同埋邊個瞓低咗，跟住佢即刻令到佢就覺得，即係其實成件事搞事就係秀清啫嘛，咁就話八婆咁樣，咁佢諗住開槍打秀清嗰下，調翻轉郭富城拿把刀吉死孫佳君嘅，即係呢個係真實嘅香港版。依吉死完咁接計 O K 嘅，咁如果郭富城攬住秀清咧，其實冇嘢，咁但係佢吉完之後咧 set 圖咗啦，佢唔係第一眼攬將秀清，而係佢即刻開門去望下張建初嗰死度。咁嗰剎那再到佢事後補完咧，即係應該話當秀清搏完嘢。咪有場講嘅對話，咁其實嗰段對話而家回想翻，就已經受稱嗰晚，佢係想認定郭富城佢心入邊係揾佢做替身，定還是覺得假嘅好過真？咁而回憶翻呢個片段，剪翻佢第一眼其實係緊張張敬初多啲，所以我打拉佢死心，然後先顯影之後寫 number 落個火機嘅，咁所以我覺得條主線係好。即其實最重點，即其實反而調翻轉，主要係講阮文秀清，或者同埋成個戲鬼。咁因為要講阮文秀清，一定要有個女人去點醒佢，或者叫做作為一個執寫，佢係一個揾到真愛，但係冇發生過愛情嘅人。咁所以周嘉怡嗰個識緊要。咁係我會諗。 係啦。同埋張文強喺何故嗰度講過啊嘛，就話其實呢部係警匪片包裝嘅一套愛情片嚟㗎嘛。 其實都係㗎，因為入面你都睇到幾男人浪漫嘅，包括就一個弱者佢幻想變強咁。 係啊，同埋 佢得唔到嘅，佢又想得到，咁就 同埋呢啲。佢幻想中嘅周潤發同埋郭富城咧，好似亦都有一種好微妙嘅關係咁啊，好似寫到係，係咯。 你問我似係嗰啲咩咯？即係本我即係真實嘅自己，同佢想做嘅自己咯。 係啊， 即係其實周潤發呢個角色根本就係郭富城一路想成為嘅角色。 係，我會咁理解。 咁呢度咪即係同輝級一樣咯。 其實係可以咁講㗎，你會。 因為佢 其實 彈出嚟，佢最完美嘅就係 Flappy 啊嘛。 系， 即系一个离经半道、唔守规则嘅人啊嘛，咁呢度咪好明显系低级咯，其实即系。 其實係嘅，即係呢個 point 係咯。咁如果個大橋上就似非常嫌疑犯咯，咁你話又係咁樣扭呢個叫做做一扎嘢嚟呃觀眾，呢個就似死無對證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都係依三套嘅燒腦嘢加埋曬，咁就係呢套啊。咁當然你話抄，我覺得肯定有抄嘅。 唔係，我又唔敢話佢，我唔會話佢抄，我覺得。 唔係，即係佢抄佢，佢唔係潘志國自抄， 係 啊，佢消化過抄咯。咁但我覺得佢肯定嘅，因為莊道都一講就講非常嫌疑犯嘅，即係如果佢話就咁，但係又非常嫌疑犯都九六年嘅作品啦。咁唔通九六年拍過，以後一世拍呢啲，都唔拍得咩？咁 係梗係啦，係 咯。咁你都係玩身份混淆啫嘛。其實咁好好多戲都身份混淆啊，你小心幫忙都係身份混淆。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咁話抄，咁但係我諗佢一定係有啲睇法嘅，來自呢套。 咁另外有個 point 咧，我哋頭先食嘢嗰時候，我咪問咗你，叫你睇下嘅。我就覺得幻想出嚟嘅周潤發同郭富城自己本身咧，嗰、那個關係嘅描述咧，係有少少似中國同埋香港嘅關係嚟嘅。 我頭先又 覺得有冇咁嘅感覺咧？ 有，但係你覺得郭富城係香港？ 郭富城係香港。 係。 周潤發係中國。 但係中國。 權勢。佢做乜嘢都對你好，但係其實咧就利用你，冇咗你，但係冇咗你又唔得，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啊！係，你有冇咁嘅感覺咧？ 我聽完我第二次特別攆嘅，其實佢有啲對話係好重嘅。 哦， 如果你有呢個本意，咁但係佢又唔係完全對話都。 可能因為我自己代入咗入去啫，可能導演都未必有咁嘅本心嘅，其實。 係， 係。 不過我對號入座啫，可能係。 但係有嘅，其實係啦係啦，我覺得佢有啲對話係好重嘅。即係佢哋兩個鬧交啊！ 即係有一句啊，芬芬你嗰度講就係咩你咩咩冇咗你唔得啊嘛，係你就冇咗我唔得嗰度啊嘛。係啦係啦。 同埋佢阿周潤發講話喂假嘢做到最盡嘅咪藝術品咯，做好個真嘢嗰啲係咪同阿邊個講嘅咧？即 係 同我呢個大 陸 嘅 A 貨嘅 講， 其實阿爸爸有贊助，套戲有分投資，即係只能 假嘢做到極致，就係 佢優勝嘅一脈嘅一個， 都 係 植入式嘅廣告係咪？ 係， 即係好入到呢個植入 得，係唔止添，如果係假嘢做到極致，就同真嘅冇分別，同我哋啊爭取嘅某一樣嘢，佢想整啲假嘅，我哋賺係嘛？ 係俾個假嘅你混淆咗你啊嘛， 係啊， 其實都有政治元素嘅。呢套戲都 係啊，即如果你咁解讀都通嘅，其實 係。 所以套戲咧，我就掰前半段咯，我就掰佢最尾咯。其實我係最主要。 哦，明白。 係啦，咁即係但係你哋各位都贊啦，咁啊，我諗觀眾可以自己入場。 係啊，自己 入場睇睇，攞攞攞，我覺得係值得入場睇嘅。 係冇錯，係咯。 就算你淨係睇下發哥嘅表演，咁耐冇睇過正正經經做一部戲啊。 系， 咁我覺得都值得你俾一嚿水入場嘅。 即係發哥他先唔知近幾多年冇一套咁嘅作品咧，真係都要數一數啦。 咁你真係你中意發哥嘅，你唔會失望嘅。 冇錯， 係啊。 嗯 啊，咁我講多樣。 咁另外要讚咧，就攝影啦。其實你過唔過去影得好啲，色玩得好靚啊。包括佢喺藝抄公司嗰啲，有啲佢有啲綠嘅其實。佢綠其實係啊，佢打啲啲綠，其實我都去回應翻個美金嗰只變色嘅。 哦， 美金係綠啊嘛，最尾講。咁而到佢講舊嗰陣時嗰啲好窩嗰啲，即係質感啦，即係嗰啲好似撈毛咗，即係或者黃啲嗰種質感。咁到去譬如反而玩得靚，譬如嗰場就係嗰場加拿大嗰場劫油漆油墨嗰場，咁佢玩咗好多好搞傑藍天白雲嗰啲位好正，即係個對比度好正常嘅。咁佢玩咗好多呢啲色囉，咁我覺得有心思，咁攝影有料到。咁查返我先知呢，其實攝影係關 追龍嘅導演 係啦，咁亦都係，我覺得近年因為29+1好多人都話因為關智耀做攝影，咁啊，因為佢係一個具備導演能力的攝影師，同埋佢係好多嘢有自己嘅創意加咗入去，咁係啦，我睇翻原來佢做，咁我覺得好通啊，因為其實以往蘇文強拍嘅嘢唔係靚嘅，講真，咁但係呢套係靚嘅，咁我會覺得因為佢。 拍咗阿关智尧啊，咁应该一个摄影师系好信任佢，兼又俾到啲嘢导演，咁令到张文强可以更专心，可能砌个剧本或者再去谂个演绎咁样，咁我觉得真系有火花呢个组合咁样系啦。如果讲靓，佢仲拍得靓过无间道，系啦， 嗯， 系啊，咁呢样即系要赞嘅。咁反而我觉得无双呢个主题个名其实改得真系几鬼绝嘅。当然就是因为玩真玩假啦，所谓天下无双啦。咁但实情佢真正讲嘅无双，因为佢休咗墨噶嘛，郭富城能够脱身，其实佢系世上嘅唯一嘛。但系佢要脱身，就需要做多一个替身出嚟。 系。 咁而佢嗰条爱情线就系讲紧真爱与替身啦，攞唔到真爱就宁愿爱个替身咯。咁所以某程度上佢两边都有讲。咁爱感情线同佢现实。其实是两个层次去讲这个无双这个概念，咁 仲有伪钞嗰样嘢啦， 系啦，伪钞又即系最直接啦，咁啊变咗即系三样嘢又贯穿住成个故事，咁我觉得就几高，所以佢玩呢个身份混淆就合理嘅，即系系咯，唔系真系为扭巧而扭巧，我觉得系啦，咁所以我啊觉得几圆满嘅咁样， 嗯， 咁同埋啲歌都正，佢啲歌又玩咗啲。似是那隻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些王家衛 feel 的英文歌， 嗯， 是啦，即是有些 feel 似的，是啦，是啦，那個配樂都是挺獨特的，應該說是啦，是啦，是啦，就不是很正常的配樂，那就是這樣， 好， 好， 這樣啦，那還有沒有沒 有沒有差不多了，我沒有沒有什麼東西加了，我就， 那就看看啦，因為裝到， 是。 即系咁，或者今年港產片，其實你問我數，真係話推介到俾人，就真係得《中間街一號》啫。咁啊，即係棟篤特工咪收得啫，但唔代表真係好正啦。 係，我都覺得麻麻啫。 係啦，咁啊，再數其實今年真係冇乜嘅，已經要數到去《倚天春的名字》同埋《藍天白雲》。咁《倚天春名字》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當然小品同埋都幾過人呢套嘢。咁《藍天白雲》其實我覺得麻麻啫，不嬲都係啦，即係佢係有啲為扭而扭嘅，我覺得係啦，同埋有啲誇眾取寵嘅。咁所以今年真係數就係呢套啫。我真係事實而係以刻，我覺得係當然係做《中英街一號》，即係係啦。咁但係當然《中英街一號》嗰個調翻轉係愛情拍得好咯。咁但係佢個政治個嗰邊就可能模糊啲，係啦，兩邊唔係好太套好咁樣。咁就係咯，值得大家入場發掘一下。有咩？無雙， 係 好